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各位听众，又是这个的讲古邦的时间啦。咁所以就嗱，我上次有一集咧就講咗呢個台灣旅遊咧， 講啲一半啦， 就講咗一半啦，因為咧台灣咁大咧，就淨係講北部啫。咁而家咧就想講埋中南部喎， 係 會唔會講埋去綠島旅遊啊？ 綠島要講嘅綠島， 但因為做角色扮演，我哋要扮呢個嘅咩咧？等我扮咧，我要扮呢一個嘅憲兵，揾人扮呢個嘅。呢一個嘅政治犯先， 做卵仔嚟， 你等佢唱翻只綠島史嘅曲。 綠島咧，嗱真係由綠島可以講起啦。 綠島即係綠色個綠啊。 綠島 咁就喺台東啦。 嗱，一首歌叫綠島小夜曲啊。 係。 綠島小夜曲咧，嗱呢首歌咧，啲人講啊， 係， 又係同斯明德有關㗎。 又係講斯明德嘅。就是、講斯明德 在獄中掛住條女的故事的嘛， 他唱歌叫紫薇嘛， 是 有人說啊，這些 未經證實啊。 OK， 斯明德這個人呢，他當然為民主追求即、就是、是受了很多了，是不是、但是呢他不知道為什麼他呢老婆啊女朋友呢很多都即、就是黑有名的，即係同我哋傳個緋聞嗰啲咧，黑黑有名嘅人物嚟嘅喎。 係咁啊，即係當然佢嗰日佢當然係巴閉啦，佢 係。係啊，即係個女士都係啦。 係。 嗱，其中一個咧就係咧唱《綠島小夜曲》呢個女歌手嚟講。即係原唱者。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咧《風魔萬千男士從前》嘅崔台青 都同佢傳過。 係啦。 哎， 咁當然佢最後同佢結婚嗰個一個外籍女人啦。 嗯，一個鬼婆嚟。 係啦，即係咧，綠島呢個地方咧，有個名叫火燒島，其實好得意啊！有冇睇過？ 火燒島成龍咯。 哎，佢個名真係咁，俗稱係叫火燒島㗎。係 係係。 嗰套火燒島咧，啊，真係好嘢啊！拍得。 係。 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呢套戲個老闆咧， 係 即係變首歌嘅。 嗯，喂，嗰陣時好多港星咧，都拍嗰邊，都拍翻佢哋，都當時即係，睇下譚詠麟又咪唐詠麟就拍。 假如我是真的啊嘛。 假如我是真的啦。 咪台灣咯。 又係講，台灣嗰啲嘢。 八十年代初啊嘛。 係啦，咁啊，當然即係而家啲咩乜鬼嘢成龍啊、譚詠麟而家不堪入目啦 嚇。咁啊唔好講啦，咁呢啲明星各自佢揾食冇得講嘅，其實係我又唔會怪佢哋嘅。 冇得怪嘅。 係啊，咁但係問題就話咧，當時拍《火燒島》咧，其實故事咧係非常寫實嘅。 嗯。 因為當年咧，呢套戲嘅老闆入邊首歌嘅。 嗯，係講緊佢自己故仔。 佢又唔係講自己故仔，但係入邊嘅嘢好了如指掌。 嗯。 因為當年佢講佢咧，當年咧就為咗啲人要知道綠島嘅情況，就點樣惡劣法咧，即係自己即係奸犯揼奸犯，依有依個幫派黑嗰個幫派咧，佢自己打跛自己嘅手， 佢自打俾自己嘅手，咁恐怖？ 好恐怖㗎，係啊，係。所以佢個地位咧，佢有之後有咁嘅地位咧，某位朋友咧， 係 就因為喺演藝界啊，喺黑白咁樣咁嘅地位咧，因為呢一件事， 嗯， 係啦。只係舊兒戲，係啦，即係就算政商界啊咁樣， 係 啦，因為你記住，大家要明白，我哋講呢啲嘢唔係鼓勵人哋話加入社團啊，唔係，絕對唔係咁嘅意思啊。 喺大陸嗰度加入社團就冇乜事啦。 誒唔好咁講，而家有事㗎嚇。 OK， 千祈唔好咁講。 好。 喺台灣，因為以前嘅社會嘅文，因為社會文化嘅問題，係，所以未講，所以涉及政治，涉及政商界，做生意， 嗯。 等等， 嗯， 唔多唔少同呢樣有關， 係 從前， 嗯， 因為佢唔係佢做唔到生意， 明白， 係啊，就算政府嘅情治機構都同呢樣嘢有關，咁你點講落去啫 ？OK， 咁而家當然冇曬啦， 係， 而家就民主咗啦，嗱呢啲就民主嘅好處啦， 嗯， 係啦，就冇咗第二個仔唱啦，大家玩嘅遊戲規則完全唔同曬噶。就算以前你點樣威點樣做盡之後，你話之後你民主化咗之後咧，大家咧，就算你幾有勢力嘅生意人都好咧， 嗯， 都要跟翻曬法律做生意。係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呢、這個你可以做台灣民主化嘅好處嚟㗎。 嗯， 係啊。 仲冇得整手機添。 就冇得你以前想點就點，或者要走條歪路啊！叫做 而家仲有整一個咩咧？仲整個乜鬼嘢？仲整個個柯文哲出嚟？ 係啦，仲大鑊。 係 係啊，仲有風聲鶴唳。 嗯， 係啦。所以咧冇㗎啦。咁咧而家綠島咧係做咗啲乜嘢咧？做咗一個主題嘅公園。 嗯。 嗰度咩人權公園咁嘅嘢喎，係係啊，而家整咗個綠島就係咁樣啦。咁、我要去睇嘅，咁呢日好似得班船嘅，聽阿卵仔講，卵仔啱去完，佢聲稱 係咩？ 嗯， 佢話俾你知佢真係去咗綠島啊？ 係啊， 哦， 係啊，所以唔係點解頭先咧講落個色飯已經揾卵仔嚟解啦？ 佢而家好食飯啊，扮呢一個嘅政治版， 係啦、 啊，我要做憲兵， 係啦、啊。咁綠島一邊有咩人權公園咁嘅嘢嘅，可以去睇嘅，我都值得去睇嘅台東。咁台東出名係咩？即係嗰個地方台東出面嘅，台東外海嘅。 係。 東係東面嘅太平洋嗰邊嘅。 嗯。 咁如果綠島，即係我哋喺綠島嚟講咧，就喺呢個台東嚟講最出名，除咗綠島之外，浸温泉啦。 係。 台東温泉 最巴閉， 最巴閉，因為佢好多温泉旅館。 係。 係多到咧，直情你唔信嘅。 係。即係要去下先得啦。 係啊，可以有機會去下。 你都去過啦。 未去過台東。 我哋翻。 因為交通好難搞啊。 OK。 因為你係高雄落車，高雄落車可能如果你真係自己去咧，你要坐火車過去。 嗯， 如果你唔坐火車，即係坐女江號或者坐坐即係坐啲坐台鐵過去嘛？ 係係 係啦，因為唔係搭高鐵。 即係台東其實讀到呢啲就係台灣本地人，即係佢哋去度假都會係選擇嚟㗎。 選擇，因為肯定再上啫嘛。 係 係咯，肯定再上啫嘛。台東係一個選擇嚟嘅，温泉選擇嚟㗎嘛。就算香港人都有啲都香港都調去台東㗎，但係台灣東部樣嘢唔方便。就因為冇捷運，唔係冇高鐵。 嗯。 因為高鐵喺台灣嘅西邊嘅，台灣島嘅西邊。 係啦，就係由台北就直通到去台南啊。 係啦， 係 啦。 但係就東部又冇，就要去嗰啲好鬼危險嘅嗰啲嘅公路啦。 一係搭台鐵，一係就行啲公路，大多數搭台鐵㗎啦。 公路有中落海啊。 係啊，北迴鐵路係啦。 北迴迴鐵路。 我咪南迴鐵路啊，南迴。 南迴鐵路。 南邊啊嘛，南迴鐵路，北迴鐵路喺 嗰邊。啊，會唔會係咪佢經阿里山嗰啲啊？ 阿里山其實佢一路咧係圍住嗰個島嘅，因為阿里山係中央山脈嚟噶嘛。 嗯。 佢阿里山要搭車上嘅，有嘉義搭車上㗎。係。係啊，嘉義嘅故事，嘉義我未去過，但係嘉義一個又係好有故事嘅地方嚟。係。係啊。 我成日以為咧呢個阿里山的姑娘咧係嗰啲民歌嚟，點知原來唔係，原來電影主題曲嚟。 電影主題曲嗰套戲叫咩名 啊？高山青。 嗰首歌叫《高山青》， 嗰套戲叫咩名咧？ 叫咩名啊？ 唔知道。 阿里山之夢。 哎呀，阿里山之夢。 係啦。一講原住民噶嘛，嗰套戲。 係。 李行導演啊嘛。 係。 一代台灣殿堂級導演。 嗯。 係啦。 繼續。 咁呢個台灣東即係台東啦，台東我哋所知最出名温泉，因為台東真係咧，你話好多嘢玩又唔係嘅， 都浸温泉嘅，去到 hea 啊嘛。 係啦。 我成日都話 hea 好。 其實講玩水上，跟住就如果你話唔去台東咧，咁你嘅第二個選擇就去墾丁，屏東墾丁。嗯、因為屏東墾丁嘅出名咧，其實本來屏東墾丁咧，以前咧冇外人去嘅， 淨係得啲南部人自己去嘅啫。 北部人都會落去再度假，係知㗎啦。台灣知嘅， 自從有海角七號之後就 係啦。自從海角七號之後，就搞到大陸人有去， 香港人有去，出咗名， 出咗名，係啦，我出咗名。墾丁咧係一個基本上係一個咧好低污染嘅地方。 嗯， 一墾丁咧，因為佢係國家公園嚟嘅。 係 ，country park 嚟 嘅。係。自從咁多港轉咗港產啊、綠產、蝗蟲去咗之後，有冇差咗？ 都差咗啲㗎啦。因為咧，但係因為搞到咧，嗰個夜市係越嚟越擴大，因為本來夜市冇咁大嘅， 肯 定大街夜市係啦，就搞到已經有啲唔同㗎啦，差異㗎啦。 咁唔得喎，要整 quota 先啦。 又要 quota？ 係啊，唔準咁多人去。 嗯。 咁墾丁本身以前咧一路咧都係咧即係本地人遊啊，咁地方尤其是春天。 不過冇用啊，你佢高大啲人唔喺啲，你限制喺邊度咧？ 又是春天。 有冇得限制啊？ 點解春天咧？ 有音樂節。 係啦，春臘。 係。 春臘。 春天啊。 春天落喊，頭好多大歌手，你噏得出嘅大明星，喺度開個係喺度開演唱會，大 band 細 band 聚曬喺度。 係。 係啦。同埋開沙灘 party， 嗯， 係啦， 正， 係啦，想溝女啊溝仔咧， 係 非常好嘅機會， 咁咪正啊 ，yes， 係啦 ，yeah， 有， 係啦，非常好機會， 係， 咁另外肯定就係最出名佢，因為佢哋零污染啦，係，咁當然自然景觀多啦， 係， 同埋根本上喺海邊一定已經係南望太平洋噶啦， 嗯， 即係最南端嘅地方，所以國境之南啊嘛， 係 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多數去嗰度咧，中意玩水上活動嘅人朋友， 係 非常啱玩， 係 係啦，因為咧出邊已經太平洋咯， 嗯， 又多沙灘， 嗯， 成個墾丁大把沙灘， 係 係啦， 成個墾丁都有沙灘， 係啦，有啲沙灘係酒店入邊嘅，即係你係酒店住客可以， 即係酒店自己嘅沙灘， 就算你睇海角七號嗰個沙灘都係酒店入邊嘅， 咁都係拍嘅。 那個當然我亦都去過啦。 係，你咪就係住嗰間酒店咧？ 係，我住過一次。 嗯。 係啦，我住過一次。 嗯。 亞都酒店啊嘛，係咯。係 啊。 不過嗰間房就唔係望海嘅嚇，望海貴啲嘅嗰間房。 係，又望裏邊啊嘛。 係望裏邊嘅就遠景嚟嘅啫。 係。 亞都酒店係幾多嘢玩嘅？佢如果係個 holiday resort 幾好，不過就真係幾貴。而家嚟講算係，因為佢係五星級嘅。 嗯。 Five star 嘅。 係。 係啦。咁啊。我哋基本上我一次坐喺夏都嘅海灘裏面咧，我哋就唔使曬太陽啦。 嗯。 但我哋依啲咧真係咧喺度聽海浪聲嘅可以。 係。 係啦，因為嗰時佢唔俾落水，因為有人話好似話出面有白蚱。 哦。 係啊。 咩白蚱？ 白蚱。 咩白蚱？ 水母啊，白蚱啊，水母啊，咪白蚱咯。 我唔識喎。我識。你老公，你同我水母我又知，白蚱我唔識。 我哋叫白炸嘅俗稱， 啊 點解白炸咧炸死你啊嘛？ 哇係咩？ 水母有毒噶嘛？佢一篤到人咧，就好似炸傷咁嘅，所以叫白炸。 O K。 炸挑你。 啊。 咁咧，我哋又引申到將白炸呢個字眼咧，就引申喺平時日常生活嗰度，俾交通警抄牌。一式一樣 ，OK， 就所謂叫白炸 ，OK， 係啦，搞到幾隻白色帽啊嘛，又係， 係 ，OK， 高雲， 係啦，有水母， 嗯， 佢話唔落得水， 係， 咁冇落到水啦，最後， 嗯， 同埋墾丁咧，你要記住咧，係比北國熱好多㗎，係，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諗住咧七月啊嗰啲去喎，係炎熱非常㗎喎， 熱過香港，熱得過香港， 誒，佢個温度係熱過香港㗎，不過乾㗎咋， 係。 佢比香港乾， 你睇下綠色到香港嗰啲，或者35度都有啫。 你知唔知佢哋係經常係喺四五月都係30多度嘅？ 係。 所以我哋選擇，因為佢因為有個古城喺依個墾丁附近一個古城恆春㗎嘛。係。恆春即係泊海角七號嗰度啊嘛。 係。 恆春古城啊。 墾丁個誒唔係喎，原來講緯度嚟講，墾丁同香港一樣喎。 係啦，咁咧，因為佢海洋氣候啊嘛，佢環海啊嘛。因為咧佢咧喺恆春古城裏面咧，恆春係一個古城嚟嘅，真係一個古老城堡嚟㗎，我哋上個古老城堡睇㗎。 嗯。 因為恆春呢個問題，恆春嘅情況就係話，佢呢個恆春咧死鬼如春。 嗯嗯嗯。 所以叫恆春。 係。 係啦。佢哋所以我哋會選擇，如果係真係去墾丁咧，最舒服嘅日子咧。 嗯。 是二月或三月， 嗯， 是最舒服的。春臘開始熱了，因為春臘已經可以大家穿泳衣了。是。那你想想熱度怎樣？是。是啊。春臘，所以我不太建議去。不過為什麼，還有一件事的，如果你七八月去有一個問題的， 嗯， 打風。 嗯。 打風那裡你什麼都不用去。 你在這裡了。 是啊，那你無謂呢，是吧？呢個就講緊墾丁啦，墾丁值得去嘅，我都覺得。如果中意玩嘅朋友， 咁點去呢？喺台南過去，唔係喺高雄入去。 高雄入，但高雄入去咧，你要記住喎，如果你仲要包車落去咧，玩咧， 交鬆 city， 坐3個鐘頭車。 係啊， 係啊， 咁大劑？ 係啊，好大劑㗎。 咁真係預咗係？ 因為九曲十三彎嘅呢個。 即係你真係預咗佢得緊丁，你就全時間鬧緊丁㗎啦。 多數玩埋高雄。 玩埋高雄啦，咁但係即係你有一日係成全日就賺先㗎啦。係 啊係啊，唔係三個鐘頭啫。 三個鐘頭喎。 佢仲 有六個鐘喎。 緊丁有一間出名咧，係食咩你知唔知啊？ 食咩咧？ 豬腳。 豬腳啊！ 嗰間名，嗰間嘢咧，同一個名咧，同一隊英超球隊一樣嘅，個講個讀法啊！ 係點咧？車路士。 曼篤。O K。 係個狗爪邊嗰、那個。 係啊係啊。 曼。 係啦。 狗爪邊嗰只。 係啦。嗰、那個名係一樣嘅。 係。 佢個普通話讀法一樣嘅，但個字唔同喎、啊。 是 個字唔同，你試小心喎、啊。個字係唔同，一萬個萬喎、啊，大佬。 O、okay, K 好, 好, 好, 好。 跟住佢又三聯個聯喎。 係係。 咁先好笑、啊。 係。哦，咁就冇狗爪邊啦。 係冇狗爪邊嘅嗰間嘢啊。係。嗰間嘢咧就食豬腳，那個豬腳實在太出名啦。 係、 嗯。如果非常好食嘅，可以去試一下。 嗯。 仲有就係咧，佢有一個海洋博物館，肯定。肯定有海洋博物館，就係嗰間嗰個海洋博物館咧，係、可以係香係亞洲嚟講，即係亞洲第一大型都知㗎啦。 係， 我哋香港 Ocean Park。 嗯。 第二唔知第二大佢係。 嗯。 係啦，可以亦都可以去睇嘅。 嗯。 有好多魚，即係好似香港個海洋公園嗰個咁。 係。 係啊，海我哋叫海生館嘛，簡稱叫做。 嗯。 係肯定嘅。 係。 係啊。咁另外啦，就係講翻，如果譬如話我哋去完墾丁，多數都好多人入高雄玩嘅。 嗯。 高雄有啲咩玩呢？高雄城市裏面咧，其實咧玩嘅嘢唔係太多。 係。 佢有啲歷史博物館可以睇。 嗯。 因為高雄係最玩最有一樣嘢，有一樣嘢係最玩嘅啫，就係喺外河。 係。 嗯。外河有啲人咧，爬艇仔。 哇！爬艇仔。 係啦。爬艇仔 喺外河爬艇仔， 係啦係啦， 就會墮入外河啦。 所以有人講，所以我咪講到算命故事咯。 係係係 係啊！誒冇錯喎、 啊、，literally 墮入外河啊！ 風水都冇點你啊 ！literally 墮入外河， 佢真係跌咗落條河裏邊，冇點咩？ 係係係， 因為救翻佢仔嚟喎。 literally 墮入外河，係 啦，外河啦，外河爬艇啦，同外河係整到而家兩邊咧係好多嗰啲cafe 啊嗰啲嘢嘅， 嗯， 即係好似一個即係歐洲嗰啲，好似係萊茵河啊，嗰啲咁嘅情況， 嗯， 係啊，整到咁樣， 即係沿岸就喺你個一個你係河畔嘅自己呢個嘅小徑，係 啦， 咁你就喺， 誒坐踩單車， 你就坐喺個側邊嗰度嘆杯咖啡， 坐踩單車， 夜晚就可以嘆杯酒， 係啦， 同你嘅愛人或者你啱啱識嘅朋友， 嗯。 把酒言歡， 嗯， 把 X 當歌， 對，對，係啦， 係 愛河咯， 係好。 咁仲有咧，如果再另外就係有一個台灣最大嘅商場喺南部嘅，係喺高喺我哋叫做夢時代， 嗯，係其實係有啊，成日經常聽啊夢時代， 夢時代台灣最大嘅商場， 係 係啦，台灣冇一個商場比佢大。 是 面積 是 同埋佢有一個佢上面係釘咗個摩天輪 是哇 亦都台灣最大 勁抽 是不過那裡呢其實呢很多音樂會啊等等都在那裡 夢時代這麼鬼大陸的這個名字開了多久 啊開了很久了夢時代我都去了幾歲 我不行這個我還忍受得到 是啦夢時代是啦在高雄港附近的 是 仲有就係、是、高雄仲有一個地方食海鮮嘅， 係 喺旗津嗰邊， 係 喺旗津食海鮮嘅。因為旗津食海鮮咧，旗津食嗰啲海鮮又同宜蘭啲唔同，旗津食嗰啲普通啲嘅， 係 更加平，但普通啲， 係 因為佢冇啲龍蝦特別嗰啲我哋覺得貴嗰啲嘢食嘅。 哦， 係啊，即係蜆啊嗰啲全部有， 係。 即係你諗下，我去宜蘭嗰啲有鮑魚仔食嘅， 嗯， 即係香港貴嗰啲咧， 係， 但係喺旗津冇， 係， 係啦，旗津就係 好嬌大，我睇夢時代嗰、 那個，夢時代嗰個圖， 嗰、那個圖啊， 係啦，旗津有嘅， 係， 可以去旗津，因為旗津要搭船去嘅， 嗯， 可以順便可以喺船度可以影下高雄港， 嗯， 係啦，咁另外就係、是、英國領事館， 打救英國領事館， 嗯， 就喺西子灣嘅。 是高雄啊， 是高雄， 嗯， 西子灣嘅， 是 如果高雄嘅打狗領事，即係佢嗰個英國領事館咧，因為咧佢仍然保留咗嗰個建築物喺度啊， 嗯， 係啊，佢入邊係可以有啲博物館嘅嘢，你可以影嘅， 係， 同埋咧可以咧由高空影落去個海嗰度， 嗯， 係啦，因為美麗島事件其實有一部分喺度發生， 係， 係啊。 美麗島就喺度發生啦， 有一部分事件 係。 咁美麗島真係發生事件嗰度咧，其實 exactly 就係咧喺台北嘅市中心， 係 圓環嘅位喺高雄嘅市中心圓環嘅位置， 係 嗰度就係、是、其實就係我哋成日搭捷運美麗島站嗰度。 明白。 佢而家就叫美麗島， 就叫美麗島，吹咪。係 啦，仲一去到左營，去到左營咧就有巨蛋啦。 嗯。 同埋去到呢、這個去到左營，仲有最上部分，仲有一個就係生產，就係、是、一個有一條生產線嘅。 嗯。 個生產線我冇記錯，就係應該係生產醬油嘅。係。係啦，唔係生產煉油嘅，煉油嘅。 煉油咩？煉油 咩啊？煉石油啊？ 哦，煉油。就唔係食得嘅。 記錯石油。 咁而家爆炸咗嗰度，仲係咪景點嚟？ 爆炸咗嗰度唔係景點嚟嘅。爆炸嗰度咧， 有冇變成景點？ 冇變成景點，爆炸一鋪啦開始。 係。 跟住咧，如果你話出咗高雄市咧，就去到高雄縣咧。高雄縣我哋玩啲咩咧？ 係。 主題公園，台灣最大主題公園，喺呢個我哋叫做二大世界。 二大世界。 二大世界有一個大型嘅商場。 係。 好多間酒店。 嗯。 好多機動遊戲。 係。 佔地好闊， 係 係啦，二大世界，二大世界值得去嘅，小朋友啱玩，有嘢食，有嘢飲，有酒店住， 係 啦，即係一個綜合嘅消閒嘅 project， 係， 即係香港迪士尼咁樣。 係，不過迪士尼好就好細埃啦。 係啊，佢當然大埃好多啦。 係 係啦，咁係啦，即係高雄就主要玩呢一啲嘢咯。 係， 我哋喺南部就主要玩呢啲嘢。 嗯。 咁但係南部就仲有一樣，仲有一個地方要講嘅，台南。 係。 我等會講係台南咧。有啲咩玩呢？台南嘅歷史背景本身呢已經要講，因為台南呢係荷蘭人時期嘅首都，荷蘭殖民時期， 你講台南市啊？ 台南市，鄭成功時期嘅首都，赤坎樓，仲有一個嗱。在荷蘭同時出現咧，喺北邊咧有個西班牙嘅政府。 嗯。 西班牙政府咧個首都你喺邊度？ 西班牙時期首都喺邊度啊？ 北部西班牙，南部荷蘭啊嘛。 係。 北部時期咧，西班牙最後走鬼咗嘅。 係。 喺邊度咧？基隆港。 啊！就因為可以即刻出海。 係啦。最後係趕 Q 走咗嘅， 係 俾荷蘭人，其實都唔係荷蘭人趕 Q 走，佢自己放棄。 O K， 佢話搞唔掂啊，退翻去飛翻菲律賓。 係好， 係啊，咁咧嗰度有一座一個赤磡樓。 嗯， 赤磡樓咧呢啲咧國家級歷史文物啦。 嗯， 因為台南赤磡樓咧 係 兩朝首都， 係 荷蘭人嘅熱蘭城。 嗯嗯。 赤坎樓就是鄭氏王朝的 王都， 王都 是宮殿嚟嘅， 宮殿嚟嘅， 係 啊，台南赤坎， 嗯， 係啦，咁呢個是可以，我覺得是一定要睇嘅， 嗯， 係啦，同埋佢哋係，同埋佢哋仲有，如果你話喺古蹟裏面，因為佢哋太多所謂嗰啲即係以前係屙喺度流落嚟嗰啲建築物啊， 係 嗰啲古城啊等等咧，所以嗰啲博物館都係值得去睇嘅。 嗯。 另外啦，就我哋去另外一個地方就係要食嘢嘅，係安平老街。 都係台南。 係啦，安平老街出名咩咧？佢有嘢係佢哋發明嘅。 什麼咧？ 棺材板。 棺材板。棺材板。 係啦。 咁唔老禮嘅。 嗰嚿嘢係點嘅咧？其實而家你咪香港咪食好多都係口多屎嘅。 係。 其實咧口多屎咧，正宗嘅棺材板食法咧係點咧？攞塊好厚嘅麵包。 係。 咁厚度啦。 係。 入邊咧？ 有兩 cm 高啊。 坐住啲餡。 裡面有餡。 有餡嘅。 即係佢切開咗個淚，即佢切開咗，開咗個口啦。 係啦。 就塞啲餡落去。 係啦。 塞啲咩餡落去咧？ 塞啲好多啲湯啊嗰啲嘢咧。 湯？ 嗰啲汁啊，即係好似嗰啲咩白汁啊啲咁入去嘅。 哦、OK。 跟住最後咧，佢整個樣咧，因為佢烘過啊。 係。 你表面上睇咧，成塊板咁嘅。 哦。 木板咁嘅。 係。 咁啊啲咪叫棺材板咯。 咁老禮啊。 係啊。呢、這個出名㗎，呢、這個台南一定食㗎啲人，係啊，我食過一次，真正台南嗰間棺材板啊，即係安平老街入面嗰間，所以安平老街最出名有一樣嘢咧，涼果， 係 華梅，都係要買嘅， 係 啦，呢個南部我哋一般嚟講所講嘅情況，咁等陣講埋中部啦，中部仲好多嘢玩嘅，中部就可以玩阿里山等等咁樣， 阿里山，南部。咁但係就南部咁就自然即係咁佢哋嗰個捷運就冇得不過咁發達啦係嘛？ 第一個咁樣嘅高雄有捷運， 係 台南冇，但係台南一樣嘢，台南係而家咁多個喺台灣嘅咁多個市政府嚟講咧， 係 成績最好嘅，滿意度最高嘅市政府。 喺邊方唔係咁樣唔係咁呢個就係另計啦。咁就譬如話你對於外地遊客可能識唔 Q 識搭你哋啲巴士噶嘛？不過咁個台，不過上次咁台灣人就好幫，就好熱情，好幫手嘅，即係佢又唔會老點你， 唔會老點你嘅。 係， 但係台南係難搭車啲嘅，係事實嘅，因為全部搭巴士。 係咯係咯。 係啦。 即係因為你變咗就，如果你好似高雄啊、台灣，即係台北咁，直情可以去埋新北添嘅。 但係個問題咧，你台南咧， 係 佢又冇佢個交通咧，亦都唔係好似北部咁繁忙， 即係 遠嘅。 O、okay, K， 即係都其實人口梗係冇咁多啦 嚇。係啊係啊， 就冇咁 繁忙啦。南部地方， 南部地方冇咁繁忙。 高雄有捷運，但高雄都係繁忙嘅。 係係係。 高雄算係繁忙嘅。 係係，都即係始終第二大城市啊嘛。 係，但高雄市，但係高雄嘅捷運只係真係服高雄市，去唔到高雄縣。 係。 即係以前高 雄。即係市內 嘅 啫。 係以前高雄縣係較為難嘅，因為去到最北部都去到左營附近啫嘛。 係係係。 係咯。咁你諗下，即係如果你高雄再北少少， 阿谷姐有冇諗住擴展呢個嘅北捷運啊？ 整緊 啊，不斷整緊啊！因為真係你個地下鐵，即係你個捷運系統咧，真係好，即係真係方便居民啦、 啊。 而且即係對於遊客嚟講，真係好重要啦。 非常重 要。即係譬如話，你講緊一樣嘢，而家你去，即係譬如如果真係就算去上大陸自由行啊，我都真係淨係中意揀啲有智慧嘅地方，即係的士，即係你個巴士唔 Q 識搭噶嘛，大佬。 巴士唔識搭係啱。 係啊，巴士又唔 Q 識搭咁樣。 啱對。 咁另外就不過當然廣東就好少少啦，即係你而家你深圳有啦，廣州有啦，遲下東莞都有啦咁樣樣。咁啊會好少少嘅，咁就不過唔緊要啊，即係咁台南就變咗去玩就即係玩梗好玩啦 嚇。唔係，其實應該咁講咧，台南都可以自己去玩嘅，但係咧即係租的士要搭。但咧最大鑊咧，而家你講南部咧最大鑊喺墾丁，一墾丁咧你喺度冇，你唔會揸車。 係。 你識揸車當然好啦。 踩單車嗰啲咧。 如果你你唔識揸車， 係。 你搭車入去， 係 幾攞命啊！ 係。 係啊。 啲當地人會點做咧？ 自己揸車。 就自己駕車入去啦。 你駕車入去咯。 OK。 揸車入去咯。 好。咁就你上次去咧，你去係點？係點啊？你係 跟團去噶嘛？ 你跟團去嘅，就跟鴨仔團啦。 係啊， 我估唔到你會跟鴨仔團啦，因為難。 因為第一兩次去台灣嘅。 哦。 我而家整我梗係唔係咁整啦，我梗係有我啲辦法㗎啦，梗、 okay、係 用我而家啲脈絡去搞㗎啦。 係啊係啊，你台灣有 network 㗎嘛？ 係咯、啊，跟用我啲脈絡去搞㗎啦。 係啊，用 我。真係要去。 嚇！ 係咪先？唔同㗎嘛。 係咯、啊，即係你揾個當地人帶你去，帶你遊就得啦。 係啊，肯定。 係啊，咁樣樣，咁就變咗，即係如果，即係其實，即係去台南，即係你有幾日，咁你都係高雄、墾丁、台南噶嘛，咁樣啊。不過應該我估唔夠時間啦。 係啊，其實係難 嘅。你仲想去埋台東嘅話？ 咁我梗係唔可能。 咁又冇可能嘅事咧。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有啲人會選擇去嘉義嘅，因為嘉義咧可以上阿里山。 係。 因為阿里山是從嘉義上的， 是 的，嘉義那邊就上阿里山，同埋嘉義本身亦都是有古港的。 嗯， 因為嘉義本身都叫嘉義，點解先？ 嘉義啊，係點啊？同嘉慶有關嘅？ 唔係，有單嘢，台灣有單當年清廷， 清廷 康熙朝代、康熙年代， 康熙代 有單嘢叫林作文反叛事件。 林作文反叛事件是背叛朝廷， 朝廷 自立为王， 是啦 ，OK， 有礼，学下法正成功噶嘛。 跟住咧嗰个嘢咧，最后咧嘉义嗰啲人咧就抵抗， 系， 就最后咧清平府就捉咗林作文， 啊， 系啊，打去来京嗰度剁咗佢， 系， 系啦，凌迟处死佢， 嗯， 咁跟住而家咧最后嘅，跟住最后咧点解嗰个城市咧？因为咧因为有对抗反贼之意。所以叫嘉義。 哦，明白，就咁樣樣整嘅。 係啦。 就改咗名叫嘉義。 係啦，佢本來唔係叫嘉義㗎，那個地方。 係係。 那個地方係之後已經叫嘉義。 係好。 而家嘉義市嘉義縣啦。 係。 嘉義而家佢本身嚟講都係南部一個重要地方，因為人口多。 係。 因為點解人口多呢？因為咧嗰度咧 工業 多農地。 哦，農地。 農地咧，以前咧。即係租田嘅年代咧，即係蔣經國年代咧，或者老蔣年代咧，就好多地主共係喺度堆埋咗喺嘉義附近嘅。 O、okay. K， 所以嘉義嘅人口係多嘅。 係。 所以咧，今次咧，國民當年嘉義都輸埋嘅。 係啊嚇。 所以好囂大鑊㗎。 係。 南部其中最多人口，佢以前佢長期執政嘅國民黨。 係。 因為太多地主喺度啊嘛，即係全部同國民黨脈絡嚟噶嘛。 嗯嗯， 係啊，所以依個地方就多數啲人咧就 through 嘉義去玩亞里山睇日出嘅。 好，咪下次再講。 好啊。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